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四回，设医科入门治病，见幼女得雅生疑。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医理，欲解探他的口气，问道：你这病既有数年，你难道没有丈夫儿子待你请人医治，依旧叫你带病延年吗？那妇人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说来也是伤心，我丈夫早年久经亡过，留下一个儿子，今年28岁，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，娶了儿媳已有8年。去年5月端阳在家晌午，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，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，到了晚饭以后忽然腹中疼痛，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，就叫媳妇使他睡下，哪知到了二鼓，忽听他大叫一声，我媳妇就哭喊起来，说他身死了。可怜我婆媳二人如同天塌下来一般，眼见得绝了宗嗣，虽然开了小店，又没有许多本钱，哪里有现钱办事，好容易东挪西欠将我儿子收敛去了。但见他临殓时节，两只眼睛如灯珠大小露出外面，可怜我伤心，日夜痛哭，得了这心痛的病。狄公听他所说，心下疑道：虽然5月天暖时节或者不正，为何临死喊叫？收敛时节又为什么两眼露出？莫非其中又有别故吗？我今日为访案而来，或者这秋兴未曾访到，反待这人生了冤情，也未可知。乃道：照此讲来，你这病更厉害了。若单是郁结所致，虽是本病，尚可医治，此乃骨肉伤心，由心内怨苦出来，岂能暂时就好？我此时虽有药可治，但需要自己煎药配水与如服下，方有效验。现在这街道上面焉能如此费事？不知你可定要医治？如果要这病除根，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，方能妥当。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，踌躇了半晌，说道：先生如此肯前去，该应我这病是要离身，但是有一件事要与先生说明。自从我儿子死后，我媳妇苦心守节，轻易不见外人，到了下午时分就将房门紧闭，凡有外人进来他就吵闹不休。他说：青年妇道，为什么婆婆让这般人来家？所以我家那些亲戚皆知他这个缘故，从没有男人上门，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，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，午前还在一处，午后就各在各的房内。先生如去，仅在堂屋内煎药，煎药之后请即出去方好，不然他又要同我吵闹。狄公听毕，心下更是疑惑，想到世上节烈的人也有，他却过分太甚，男人前来不与他交言，故事正理，为何连女眷也不上他门，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？这就是个疑案，我且答应他前去，看他媳妇是何举动。小婢说道：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，真是令人敬重。我此去不过为你治病，只要煎药之后随即出来便了。那妇人见他答应， 更是欢喜异常，说道：我且回去先说一声，再来请你。狄公怕他回去为媳妇阻挡，赶着道：此事殊不可避，早点煎药毕了，我还要赶路进城做点生意，谅你这苦人也没有许多钱酬谢我，不过是借你扬名，就此同你去吧。说着将药包打起，别了众人，跟着那妇人前去。过了三四条狭巷，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，朝北一个矮门，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，约有六七岁光景，远远见那妇人前来，欢喜非常，赶着跑来迎接。到了面前，抓住那妇人衣袖，口中直是乱叫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那个手指东画西，不知为着何事。狄公见他是个哑子，乃道：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？为何不能言语？难道他出生下来就是这样吗？说着已到了门首，那妇人先推门进去，似到里面报信。狄公恐他媳妇躲避，急着也进了大门，果是三间房屋。下手房门一响，只见一妇人半截身躯向外一望，却巧狄公对面，狄公也就望了一眼。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，虽是素装打扮，无奈那一副银眼露出光芒，实令人魂魄消散。眉梢上起，雪白的面孔，脸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，却是生于自然。见有生人进来，即将身子向后一缩，扑通的一声将房门紧闭。只听在里面骂道：老贱妇，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，才能清静了几天，今日又要吵闹一晚，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气。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，已是猜着了八分，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，其中总有缘故，我既到此，无论如何毁骂也要访个根由。当时坐下说道：在下初次到府，还不知府上尊姓，方才这位女孩子量必是令孙女了。那妇人见问，只得答道：我家姓毕，我儿子学名叫毕顺，可怜他身死之后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。说着叫那女孩拖到面前，不禁两眼滚下泪来。狄公道：现在天色不早，你可将火炉引好，预备煎药，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究竟是怎么起的？毕老妇道：皆是家门不幸，自幼生他下来真是百般伶俐，五六岁时口齿爽快的非常，就是他父亲死后未有两个月光景，那日早间起就变成这样，无论再有什么要事，虽是心里明白，嘴里只说不出来。一个好好的孩子成了废物，岂不是家门不幸吗？狄公说：当时他同何人睡些？莫非有人要药哑吗？你也不跟究，如果有人药哑，我倒可以设法。那妇人还未答言，只听他媳妇在房内骂道：青天白日，无影无形的混说鬼话，骗人家钱财也不是这样做的，我的女儿终日随我在一处，有谁要她？从古至今，只听见人医兽医，从未见能医哑子的人。这老贱妇只顾一时高兴，带着人来医病，也不问他是何人，听他如此混说。儿子死了也不伤心，还看不得寡妇媳妇清静，唠唠叨叨说个不了。那妇人听他媳妇在房叫骂，只是不敢开口。狄公想到，这个女子必是有个外路，皆因老妇不能识人，以为她真心守节。在我看来，她儿子必是她害死。天下劫妇，未有不是孝妇。既然以丈夫为重，丈夫的母亲有病，岂有不让她医治之理？ 这个女孩子既是他亲生所养，虽然变了哑子，未有不想他病好之理。听见有人能医，就当欢喜非常，出来动问，怎么全不关心，反而骂人不止。即此两端明明的是个破绽，我且不必惊动，回到衙中再行细访。当时起身说道，我虽是走江湖的朋友，也要人家信服，方好为人医治。你家这女人无故伤人，我也不想你许多医金，何必做此闷气，你再请别人医吧。说着起身出了大门，那妇人也不敢挽留，只得随他而去。狄公到了镇上，见天色已晚，此时进城已来不及了。我不如今晚在此全住一夜，将此案访明白了，以便明日回行办事。想罢，见前面有个大大的客店，走进门去，早有小二前来问道，你这郎中先生还是要张草铺暂住一夜，还是包个客店居住？狄公见里面许多房屋车辆客载摆满在里面，说道，我是单身过客，想在这镇上做两日生意，得点盘穿，若有单房最好。小二见他要做买卖，当时答应有，随即将他带入中进，走到那下手房间安排住下。知他没有行李，当时又在掌柜的那里租了铺盖。布置已毕，问了酒饭，狄公道，你且将上等小菜端两件来下酒。小二应毕，先去泡了一壶热茶，然后一件一件送了进来。狄公在房中吃毕，想到这店中客人甚多，莫要那个凶手也混在里面，此时无事，何不出去查看查看。自己一人出了房门，过了中进，先到店门外面望了一回，已交上灯的时候，但见往来客商仍然络绎不绝。正在出神之际，忽见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望见狄公在此，赶着站下要来招呼，见他旁边有两三个闲人，又不敢上前问。狄公早已看见，不等他开口，说道，洪大爷从何到此？今日真是巧遇，就在这店内歇吧，两人也有个陪伴。那人见他这样，就走上前来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四回完。